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ong Kong Peanut.com， 我系志冠。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系啊，其实大家已经系出咗镜，咁啊听到我把声咧，其实发觉蒙都蒙啊。 你戴个面，你戴个 mask 戴埋我鼻得唔得啊？ 唞唔到气啊，哥！ 戴 mask 正确系要遮埋个鼻噶嘛？ 佢要求咧系合理嘅，因为鄙人咧就超级俾人感染咗风寒，咁我于是咧 露体为和啊嘛，上礼拜讲咗啦，你 上个礼拜已经 high 嘢啦，咁咧今个礼拜又好翻啲啦，咁冇理由掉低我嘅手足啊嘛，同埋又约咗 Angus， 咁咧听讲你哋上个礼拜都好辛苦捉咗阿戴耀廷上嚟咯， 唔辛苦啊？ 唔辛苦。 咩辛苦？讲得几开心啊！佢 我听到，我听到。 你睇下佢花生台有边个节目上嚟？一直上我哋搏击会嘅啫。 唔系咁啊，即系冇咗你唔得咯，即系冇咗你同阿 Chris 唔得咯， 梗系唔系啦。 你咁大面， 你病啫嘛，因为你都坐咗喺度啦。 我唔系啊，我呢啲闲人嚟嘅咋，行开行。 你系老人甲乙丙 系 啊？ 系啊，我系丙啦。有甲有乙啊嘛， 呢个就丙，今日丙， 我系路人丙 啊，咁啊，今日，其实真系嘅，选完之后嗰个礼拜，其实已经想约即系呢位仁兄同埋大教授上嚟嘅，问题就系话真系咁啱得咁巧，选完之后嗰个礼拜，即系广明上嚟嗰集咧，就系佢哋开个检讨会，系咪叫做？ 系啊系啊。 咁所以就真係凑唔啱时间，就冇办法一次嚟晒，咁所以今个礼拜咧就 Angus 补翻。咁呢点啊 ?Angus 先至係幕后。 係啊， 主宰啲数据嘅人嚟㗎。 唔係主宰 处理。 好似好多。 处理 ,ok? 好客观㗎。 唔係啊，因为呢其实呢都系唔系好明㗎，其实。我想问一下呢， 你呢个有嘢唔明啊？ 唔係，我其实系明，但我要代表啲人问啫。我通常都系咁噶啦。其实我好聪明 的。屌你老味 啊！唔系呢个啲人就系继续喺度问咯。究竟咧即系策略选民佢嘅数据，即系你点样嚟嘅咯？即系譬如嗰日究竟选边个？ 嗯， 系点样出嚟嘅咧？嗰啲选择。 老实讲，呢个问题真系一步一步问。我觉得真系实在太多嘢可以。 第一步系咪雷霆点样会产生出现？ 扭翻转头去问呢样嘢。嗱，今日咧，阿赵嘉贤就话会上嚟嘅，不过就临尾 甩底 到，甩底又好咩都好啦， 摸底 咁滞啦呢个肥仔。你识唔识佢本人？ 我哋 blacklist 咗佢啦，已经。 你唔识赵嘉贤？ 我唔识啊。 但系你唔识佢，但系你知唔知佢咩 pose 先？ 佢 民主动力嗰段， 即系知啦。 系啦。 咁你知唔知佢系有份 contribute 阿钟庭耀嗰个民意调查嘅？ 唔系，佢系嗰个民主动力。 民主动力 咁呢样我知道，民主动力系 contribute。唔系呢个系记者即公开嘅咯。 系啊，个问题就系话你知佢系持份者 stakeholder， 佢有份俾钱嘅。 佢咩？佢有份，即系佢有份出。 民主动力有份出钱啦，应该咁讲。 佢系，亦都系公开噶。 我知啊，呢样系。 咁其实佢一早喺呢个节目都讲咗，其实开宗明义咧，佢系其实想协调一啲数据，又或者睇下有冇办法可以喺嗰个雷动上边咧。你又唔知可唔可以话佢系 kingmaker， 但系佢真系喺想雷动上边咧，用嗰啲数据系可以帮到有啲 marginal 嘅候选人，而且佢嘅立场当然就系话喺民主动，即系 on behalf of 民主动力，因为民主动力系一个泛民嘅一个团体啦。 嗯， 问题就系话好多人 challenge 一样嘢，就系话当你系个数据或者系个民调嘅 stakeholder， 又或者你系有份俾钱去 organize 呢个民调嘅，以你觉得。因为你做统计啊，即系做个 back end 噶嘛。 系， 以你觉得佢有冇身份冲突咧？ 其实我觉得啲人系 challenge 紧港大文言究竟系有冇中立喎。其实 啱、啊， 其实条问题系咁样问， 系我扭转佢问你。 系啊，其实佢 你讲啊你。 系啊，其实佢系问紧港大文调，即系佢喺唔同嘅 sponsor 入嚟嘅时候，佢会唔会饥不择食咁样样？亦都甚至去到扭自己嘅立场，用自己嘅 branding 去 support 个客人嘅某啲即系目标咁样目的咁样样。 以你接触咧？ 以我接触啊，我以我接触 中田裕博士系都好好硬颈嘅，即系好 rigid 按佢自己要嘅嗰、那个即系学术 公平公正嘅 公正系咯，系啊， 唔系咁你澄清一下你 学术自主， 好好好硬净吓，我记得佢以前都试过俾唔少人逼迫噶嘛，即系佢都企得好硬净。 好多年前咯，嗰啲系嘛？ 系咯系咯， 路长安单嘢系嘛？ 郑耀 路长安啊，系啊。 好似佢校长系咩啊？郑耀堂啊，中。就要唔記得咗，即係校長都因為咁樣落台啫。嗰陣時 係啊，都幾硬正嘅，即係佢當然係一個，即係我同佢傾偈，佢係一個好，即係一個學者啦，即係好客氣，好好十足，好 文 好好文好斯文，同好講嘢客嘅鍾庭耀。 鍾庭耀， 但係如果你問我，即係佢喺佢個港大文言嗰個 track record 上面就好硬正嘅，即係佢要踩住條學術嘅中立界線係踩得幾穩。 即係由你把口講出嚟，你覺得喺個過程當中，又或者以你認識嘅鍾庭耀係比較 rigid 嘅，即係我覺得呢句説話都有啲説服力嘅，因為途中咧其實個港大文條嗰、那個。做法呢就係、是、有兩三個禮拜就喺度爭持緊、就係話究竟名單第二個人 噏唔 噏出嚟，咁因為呢樣嘢直接影響到某啲候選人佢入面嘅即係個名單後面嘅人嘅知名度呢，係即係會帶起佢自己嘅知名度，從而呢令到自己嘅排名呢喺個 ranking 上面高啲，就直接影響到佢係咪屬於棄保一個位置嘅人。 係 咁、後尾去到趙家賢上嚟嗰日呢，佢就係或者 confirm 咗鍾庭耀就係話覺得呢個方式係做得比較好，又或者可以兼顧到啦。咁於是就係話喺名單後面較後嘅人都一次過講曬出嚟。咁、於是呢好似所謂叫後面嘅 data 又或者反映到嗰個事實呢就比較全面嘅。 係 你自己同唔同意呢？ 我自己反而冇仔細睇過佢之前同之後改咗嗰個叫法之後爭咗幾年。 但係佢唔係試咗跟住又話覺得同 up 唔 up 冇乜分別，於是就 back to square one， 淨係 up 名單頭一個嘛。 系啊，系咯、啊啊，我記得佢係佢開頭出咗一啲 press 話唔想轉嘅， 係啊，係啊， 係啦、 啊， 就話佢因為佢哋已經 internal 做咗個禮拜測試，就覺得冇乜問題， 係咯、 啊，係啦、啊，咁但係後來就都轉咗，咁但係我覺得 end up 又係 end up 嗱 end up 即係結果效果上就又冇轉，撐咗一輪，跟住就變咗轉啦，即係。啲人唔中意佢可以 加咗啦，加咗 啦，即係 名單第二個啦。 咁但係調翻轉諗，我作為一個學者嘅話，即係應該咁講，我作為去即係抽離現實咁睇嘅話，呢、這個學者係會喺做咗佢嗰個研究半一段時間，跟住之後就做一個 back test， 跟住之後咧就決定就再做另一個 test， 即係另一種做法。咁其實咧最後攞到啲 raw data 之後咧，我哋咪可以知道其實呢件事究竟有冇影響咯。因為其實坊間啲人話有影響，但其實坊間嘅人冇一個人能夠攞到證據話係有影響噶嘛，即係一種 gut feeling 覺得有影響啫嘛。但係佢反而就係佢自己為咗 address 呢種質疑咧，佢就做咗一個禮拜測試，但係咧就好似都未解決到質疑，咁所以咧佢就決定轉啦。咁轉完之後啲人咪依家你攞翻 data 睇咪知有冇咯。我未睇啊。 咁又或者由結論問翻上嚟啦，你覺得外界對個 platform 嘅批評係唔係公道咧？ 即係對港大文言， 唔係對成件事啊， 對即係佢問呢即係問題。 咁你可唔可以解答咗我先啊？其實點樣嚟嘅咧？策略即係雷動啲資料，最後 即係雷動升立嗰個民調係嘛？即係個 即係啦，最後即係。四号你 recommend 嗰啲人系点嚟噶？ 哦， 唔系夜晚，系日头。 逐步逐步逐步逐步。 唔系你要讲咗， 因为嗱 里边你先可以 evaluate 成件事噶嘛。 我讲少少 background 先。 啲人就系 因为其实一路以嚟，喺个民调里边嘅 ranking 咧，其实up 一个 rank 又或者低一个 rank 咧，其实大家见到相差嘅数字唔系争好远嘅。 系， 其实我第一个质疑就系话，当你自己个民调本身入边已经有个 error。即係譬如 error 係 1% 或者 2%，但係問題就係話一個即係譬如新東咁例子最好㗎喇，佢其實好多嘅 candidate 佢自己本身嘅相差呢可能已經係大家相同，即係譬如大家嘅支持度係 5% 或者大家 6%， 咁由5至7呢就已經係橫跨咗，有啲喺 marginal case 之上入到去，又或者喺 marginal case 之下分分鐘要俾人棄保㗎。呢一樣嘢係咪去到最後呢一樣都解決唔到呢個問題？ 其實呢我哋個唔係就係我哋啦，即係廣大文言又好，雷動聲立嘅民調報告又好啦，其實呢我哋就會列咗每一個嘅候選人嘅 percentage of 佢嘅支持度。 咁但係呢，我哋真係做判斷呢，就唔係靠淨係靠嗰粒字嘅。其實我哋呢係定咗一個叫做告急區㗎嘛。 嗯。 告急區呢其實係由一條叫做、 就是、我就想你自己講喎。 係啦，嗰條叫咩線呢，我自己一 直安全線。 安全線係啦、嗯、安全線。係啦，過咗安全線呢就係、是、屬於喺告急區啦。咁、 嗯、 一個啊唔係喎，有條要叫低過一條線呢就係、是、就係、是、放棄㗎啦。係 咯。 跟住呢高嗰條線、嗯、去到安全線呢就係、是、叫安全嘅穩定告急區。 嗯， 跟住告急區之後，再上一個就叫穩定區。 嗯、 穩定區之後就叫贏硬，即、嗯、即再投俾佢多餘啦。咁、嗯、所以其實我哋一路都係將嗰、那個有可即係有其實都有相當嘅誤差嘅呢個可能性咧，就擺咗落去考慮裏邊。所以我哋咧就唔係定話咧一個候選人咧 5.6% 咧佢嘅當選嘅機會咧就肯定係高過 5.5% 好多。我哋完全唔會咁樣諗嘅、 嗯。 反而我哋就定咗個幾闊下嘅 range 添嘅。所以譬如你講新東嘅情況咧，新東咧我記得嗰條。嗰條即係叫做即係知定義告急區嗰個 range 咧，起碼都4-5% 嘅。 嗯， 我記得係 即係中間有4-5%。 係啊，所以喺個 range 入邊嘅，我哋都會定義其實同一個 category。其實這個呢個咧亦都係喺九東嘅一個好大嘅質疑，即係由九東咧就係啲人話黃仁達係成10點幾，快必咧就得嗰5點幾，你都擺埋佢話一個範圍，仲要咧擺埋佢係話支持快必添咁樣，咁支持快必個政可以再討論。但係其實嗰、那個我哋嘅理解就其實喺都係一個範圍之內就為之同一個 category 啦。 即係你考慮咗嗰個 error 係啊，考慮咗㗎啦。即係我哋就係要處理嗰樣嘢，即係你話爭1%，咁你就話要起呢、這個抌嗰、那個，咁其實係唔 convincing 嘅，唔 convincing 係直接影響到我哋究竟策略選民能唔能夠執行佢個行為。 明白。咁其實成件事就去 cater 一個情況，個情況就係話假設有一個空位，有兩個人爭。於是你就希望呢嗰啲策略性嘅選民就可以即係將佢嘅票源集中落去，擺落一個比較近嘅一個 marginal case， 令到佢贏到。 係 問題就係話，而家好多情況出咗嚟就係話，可能位有一個， 嗯、 但係爭緊嘅有3個、4個、5個。 係 你去點樣 sort out？俾一個 suggestion 出嚟就係話，誒、哎、呢四個我都覺得佢係 咯，你用咩數據嘅其實呢、這個？ 哦，嗱，譬如你呢個 case 咧，就新西會比較似嘅。 係啦，係。 新西咧就係、是、咧，位啊得2個， 嗯、 但係咧要支持嘅人咧就有4-6個。 嗯。 咁咧喺我哋嘅定義裏邊咧，即係喺告急區範圍內咧就4個，咁就係阿 明啦、 明啦、 李卓仁啦、 李卓仁醫生啦、 郭嘉琪啦，同埋 黃潤達， 係啦，黃潤達4個，咁但係4個只係得2個啫。 嗯。 咁其實如果從一種機械思考就係、是、總之高啲嗰兩個咪係。 其實唔係呢四個人點樣出嚟嘅先？ 呢四個 民調噶，係喺個區裏邊噶嘛？ 唔係咁呢個區裏邊，啲人就係問你點樣會出到呢四個咧？ 嗱，呢四個咧就係、是、來自嗰、那個我哋叫做民調報告啦，即係雷動聲立民調報告啦。 咁、嗯、你個報告係點樣嚟嘅咧？ 嗰、那個報告咧， 啲人就喺度質疑緊啊。 係啦，嗰、那個報告咧，其實咧就 combine of some， 我哋係一個叫合併報告嚟嘅， 權衡有個 係 咪？ 係啦，合併報告咧就係最主要嗰、那個我哋叫鬧咧、那個 anchor 嘅 data 咧就係廣大民調到 data。係 啊， 所以咧你睇我哋 report 咧同廣大民調 data 咧其實唔係爭太遠嘅啫。好多都至少個次序係差唔多一樣嘅，咁數字有啲唔同。咁點解數字唔同呢？就因為我哋仲要加多咧一個雷動聲立嘅 data 啦。 即係我哋平時喺 Telegram 玩 係啦，喺 Telegram 玩嗰、那個。咁另外再加多一個係我哋 但好 extreme 喎呢啲嘢，譬如阿敏咁啦， 係 因為 由頭帶到尾 嘅，琴日同我呻咗好耐，成船喺度呻，即係譬如佢話雷動。升立佢係好高㗎嘛。但香港瑜係好低㗎嘛。咁點呀咁兩個都唔同嘅，點樣佢夾埋嚟睇啫咁樣。 點樣夾埋嚟睇呢件呢條問題就真係幾難答。即係我唔係話我唔夠時間答埋，我驚我都答錯。即係因為呢入面呢我哋個 team 裏面呢 你都有一答錯冇人答得啱 喎。因為呢我哋係有啲 data science 去計數嘅。佢呢其實呢就已經講咗個計法出嚟擺咗喺網上面啦。咁用嗰個主要嘅合併方法呢就係叫。 咁除咗雷動同埋除咗 CONU 仲有冇其他。 仲有個街頭民調囉。 就是、即係平時擺街站嗰、那個。 我哋公民數據招募咗差唔多100個義工去喺8月中至到9月頭呢即係至到9月1號呢就做咗差唔多1600個 sample 喺新東同新西兩個區嘅，咁啊1600個都話多唔多話少唔少都 OK 噶。咁 我想問埋先，咁你 Hong Kong U 嗰個係累積啊，定係即係邊一隻嚟㗎 ？Hong Kong U 嗰個咧喺9月2號，即係我哋9月即係 即係你意思係9月4號出個建議所依靠嘅嗰個 report， 就係 Hong Kong U 就係叫做係啦，就係、是、叫做8月27至9月2嘅合併報告。咁嗰個 data 咧，我哋就係攞咗港大文言咧最尾嗰個大樣本嗰、那個唔記得佢 臨尾十日， 臨尾嗰十日嗰、那個滾動民調加即係大樣本嘅調查，再加我哋喺嗰個禮拜做嘅雷動聲立，再加埋咧喺8月13號至到嗰日之後嘅嗰扎 data， 咁樣去砌出嚟。 有冇減一啲即係你覺得好可疑嗰啲 data 㗎？ 喺我哋個方法裏面已經係減走 了。你知道臨尾其實聲立係有啲。 是啊， 奇怪嘅 votes 噶嘛， 系啊， 系咯，嗰啲陳玉娥啲定係好高噶嘛，咁你咪 eliminate 咗嗰啲噶？ 我哋唔係特登 eliminate 咗嗰啲嘅，即係我哋技術上可以做得到，即係我哋話知道邊幾個係啲搞事嘅 outliers 咧，即係或者佢以前不嬲都冇投，突然間嗰日喺度投起曬投咧，咁可以用呢種方法斬偏咗佢嘅，咁但係我哋就唔係用呢個方法。我哋就係用一條 formula 去處理呢件事，但係個 formula 係一個人名，我唔記得一個人名點讀，即係好係啲好 咩嚟？ 我諗讀統計嗰啲就識，但係冇 哦，即係統計學之父嗰啲名 係啦，乜 theory 咁嗰啲咧，我要抄翻先記得，你可以感覺我網頁網頁應該有寫嘅，係即係我哋有用到呢個 technique 去嗰個 technique 其實就係會處理咗嗰啲 outliers 嘅。 哦 ，OK， 係啦，咁所以咧就。另外再合併嗰部分咧，就係用咗一個叫 minimum mean square estimator， 嗯， 係啦，字就係咁。 哦，係 ，OK， 我知。 係啦，簡單啲，我記得我個 data scientist 所講就係簡單啲解咧，就係話咧嗰啲咧比較可靠嘅 data 咧，我哋就會俾多啲少少 weighting 佢。 哦 ，OK。 係啦，咁佢係咁樣解俾我聽。咁我唔知呢句説有啲唔特別啦，但係我睇完啲數，我睇咗一日都唔係夠膽或者識嘅。但是这个方法就是一个供应，即是啲人我有睇少少，就是即是如果是要想将 即是美国大选都是这样 做，做 combine pool 的话呢，咁有啲 linear regression 嗰啲啦，咁 嗌陈蛇嚟啦， 系啦，另外一 啲等佢 challenge， 系佢嗰个 challenge 处理， 但我反而会咁样问咯，即是譬如其實一路以嚟喺開頭咧，其實我非常之唔係好信個民調， 嗯， 因為其實今年係有個好特別嘅趨向，就係好多人喺選之前係完全對自己揀邊個係好密口，即係可能嗰堆人裏面咧，可能五個自己揀得落，佢真係去到最尾嗰一兩日咧，佢先至知道自己想揀邊個。問題就係話你去到最尾一兩日咧，已經民調已經第一冇公布啦。但係再之前嗰十日咧，其實民調已經唔喺各大電視台每日都報呢個數啦。咁所以變咗，你會唔會覺得呢一樣嘢真係影響到臨尾嗰個民調準確性咧？ 哦，絕對會。其實香港今次做完，今次選舉完咗之後。嗰、那個策略選民個比例係比起以前所有嘅調查都高而倍計㗎嘛。 嗯。 係呀，高我琴晚計嗰係四陶謹申佢嘅當即係陶謹申原本支持佢嗰班人係。 我明明地呢個陶謹申呢個 係啦。但佢最後我哋估佢如果策略選民係大約兩成左右，佢應該最多都係跌 5% 票變成 20% 至 18% 嘅，因為但結果佢係跌到 12.8% 嘛。 嗯。 咁所以其實嗰個策略選民嘅比例呢係有我哋原本諗嘅人口嘅兩成，即係選民人口嘅兩成， 嗯， 變成咗就係差唔多五成、四五成、四十幾 percent。 而你點樣睇嗰啲自認係策略性選民，但係又冇 join 到個 platform 嘅原因喺邊度咧？ 我覺得 miss 咗 呢個真係 咩原因？ 呢個真係好多原因喎。一方面有可能真係唔想講嘅， 嗯， 即係唔想話俾人聽嘅。 邊個唔想講？ 即係唔想講俾 唔想 share 咯。 OK OK OK。 我做咩話俾你聽？我選邊個？ 係啊，或者 okay, 或者我想選邊個？ 或者其實佢十五十六都好緊要嘅，即係都根本講都無謂嘅。 即係佢自己決定 opt out 呢一樣嘢，因為佢自己唔想講俾你聽佢 preference。 一來啦，有呢種可能性啦。二來就係亦都投票率的確係高咗嘅。咁，如果投票率高咗咧，喺從我理解就係，可能係嗰啲本來未決定嗰班人變咗做投票咯。因為喺港大文言裏面咧，佢個 data 咧，佢講啲支持度咧，其實佢 filter out 咗嗰班未決定嘅人噶嘛。其實未決定嘅人都有兩三成噶嘛， 好多添啊，其實 係啊。咁如果嗰度兩三成嘅人裏面可能有翻五至十個 percent 嘅人走出嚟投票咧，咁其實又可以影響到好犀利。 因為以往呢兩三成咧，就係臨尾嗰日投票嗰日，佢都唔 show up 噶啦。 係啊，所以佢一路嘅民調都亦都唔會冇咁唔理根本就。 佢或者唔讲。 好啦。 总之即系总之你问咗佢，即系总之你问咗佢，佢到最后就 系 我真系唔知投边个。 系啊系啊，又或者系其实可能佢哋真系转得好犀利，最尾两日。 咁七号选民推介名单点样出嚟嘅？ 哦，咁啊又讲翻 系啦，而家 clear 咗前半部嘅嘢啦，即系嗰啲 data sampling 点做？ 系啦，咁问得好仔细，好清楚嘅。 系啊，因为真系太多人问到我口硬硬。 系啊，其实咧讲嗱民调咧就正话讲用三个 data combine report 整出嚟啦。 嗯， 咁个目标就系想做一个 report 比起广大民调嘅准确啫。 嗯， 咁但系咧比起佢准确都仲系有误差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定咗一啲叫告急区同稳定区嘅东西出嚟。 嗯， 咁我哋就希望咧就定义一个告急区咧就系、是、有可能增勝，但係又未穩勝嘅人就係告急區。 嗯， 咁而穩定區咧就係咧，照計佢都穩定㗎啦，即係咧接投佢嘅人繼續投俾佢。 嗯， 策略選民如果係選擇佢嘅就照投俾佢，就唔好走。咁其實佢就應該會贏㗎啦。咁跟住之後超過咗呢兩個區嘅咧，就會係一個叫即係可以放棄嘅區啦。 嗯， 系啦，可以放弃区啦，同埋一个 好惨， 即系刘家雄嗰区， 嗰堆 系啦，即系刘家雄啊、冯检基啊等等嗰啲啦。咁而另外一个就系赢硬区啦，咁即系可能杨岳桥之前嘅陶谨申 咯。嗯， 系咯，咁咪错咗咯 ，Tanya 嗰啲咪错晒。 系啊，系啊，因为就系个策略选民多咗好。 不系咯，唔紧要嘅，策略选民就 系、是。系啊，呢、這个就系当初个 计、就是、 算咯。 系 啦，咁个嗱，跟住个重点嚟啦，咁重点就系咧，究竟呢两个区究竟点得翻嚟嘅咧？ 嗯。 重点啊嘛， 系啦， 坐直啲啦，所以我哋 听清楚啲先，抄笔记先。 系啦，咁其实咧，我哋唔知道自己嗰边，即系非建制嗰边，究竟几多票先能够当选？但系咧，其实我哋系知道咧，建制派嗰边咧，佢会想佢哋每张名单几多票嘅？ 点解咧？ 其实因为咧，建制派喺香港咧，其实系大约系40%至45% 嘅选票支持啦。咁其實如果佢嗰區想贏四席嘅話咧，道理上咧佢就應該每張名單咧平均分到可能一成幾咁樣咧，咁其實佢就係最大勝算啦。 嗯， 咁 個基數點嚟啊？ 上次選舉咯， 再加翻啲咁啊？唔係佢要睇翻今年嗰個投票嗰個 percentage 噶嘛？係咪？ 哦， 即係唔係咁簡單 嘅？如果投票如果計埋投票 percentage 嘅話，就條數會再複雜啲嘅。咁但係咧，其實簡單諗都得㗎啦，即係總之嗰屆投票， 我成日都複雜嘅， 我明你意思， 複雜。 即係我想 update 啲啫嘛。 係啊，即係譬如話可能譬如話港島區係啦、港島區，咁港島區都係當 40萬人啊， 計人口好複雜嘅，我係用 percentage 好少少。咁譬如話咧港島區嘅選民裏面可能有 43% 嘅人支持佢嘅，支持建制派嘅，而佢係想坐三望四咁計嘅。舉例坐三望四嘅話，咁佢就應該咧平均分俾四張票，係啦，11、11、11、11咁樣。咁但係咁樣咧就唔係幾好嘅，因為咧喺佢對於建制派嚟講，因為對於 俾啲反應你， 因為咧對於建制派嚟講咧，有啲名單咧就係一啲想佢贏但係贏唔到都唔緊要嘅人。 嗯， 但係有一啲咧就係咧點都係要贏。嘅人 点啊？ 点都一定要赢，点佢点都 粗口添。 即系譬如话，可能民建联点都赢一个嘅、 嗯。 譬如话 张国军， 张国军咁样样吓，一定要赢一个嘅。咁其实佢咧喺佢个配票 个系统里边， 配票系统里边咧理想嘅话咧，佢就会得多少少嘅。咁可能就变成系13或者14啊咁样咯。 嗯。 咁其他人就可能13、12、11、10咁样咯，或者系咁嘅样咯。咁佢 有冇咁靚啊？配得 唔係事實上出嚟係 唔係？我就話乜點做嘅咧？ 佢事實上出嚟真係咁樣嘅， 真係好神奇。 佢係 好，你講翻接翻 係啦。OK， 咁跟住之後，譬如一講到區佢哋係咁樣排嘅話咧，其實你就可以預計到咧，最尾嗰張名單咧嘅建制派大約係幾多 percent？ 咁譬如就係講就十咁樣。 嗯。 咁如果我哋俾少少 buffer 嘅，可能就話，如果我哋非建制派有11% 嘅話咧 ，Likely 就應該會贏到最尾嗰席啦。 嗯。 咁所以咧，我哋去定義就係話非建制派裏面咧最尾嗰張名單，即係唔係咁講，非建制派裏面咧，如果一張名單超過 11% 嘅話咧、 嗯， 其實 Likely 係會贏嘅。 嗯。 係啊。 其實就係咁樣定啦。咁所以咧喺嗰個表上面咧告急區同埋穩定區中間嗰條線咧，大致上就係咁樣定出嚟啦、 嗯。明。 係啦。咁跟住之後告急區打後咧。即係嗰條叫安全線打後咧，即係點樣點咩人先係叫告急，咩時候先要放棄咧？咁嗰個咧其實係咧用翻我哋喺個數據上面嘅 error 啦，同埋喺嗰個選區上面，即係大約係可能即係其實係用計 error 已經差不多知噶啦。咁同埋你數咯，你數翻哦，咁喺呢個告急名單底下邊，其實大概會有幾多張名單擺落去？ 咁你其實你大概知道你唔會有擺到 1% 嘛。其實你如果嗰個 range 裏面有10個非建制候選人嘅，咁其實你可以想象就係嗰條界應該都係去到3-4%， 咁已經係叫做高級區啦。再低過嗰啲其實冇乜可能衝到上嚟㗎啦。即係呢個亦都係從佢個可能性咧，即係究竟佢喺個一個月裏面有冇法衝上嚟啦。個咁樣樣去即係推敲。 哦，即係所以喺港島嘅時候，譬如你攤人就當咗係嗰即係必贏㗎，即係4+1㗎咯喎。係 啦，攤人 咁啊，剩翻一個位就係唯有俾兩個咧，俾兩。係 啦係啦，我諗住攞張圖出嚟。 嚇！你而家聽電話添啊，死我！ 唔係， 即係剩翻個美籍，就諗住擁啊 Nathan 同埋擁啊。即系咩？许志峰两个希望佢冲破咗11就拱入去噶嘛？ 你又唔系完全系咁睇，即系咧嗰个 range 咧系要睇下，即系其实高级区都系一个政治判断嚟嘅，即系未 系啦嗱，你最紧要提到一个， 我唔可以避嘅呢样嘢，即系唔系计出嚟嘅。 咁你要讲翻新东， 唔系 set 计出嚟， 讲翻九东而家呢个政治判断嘅。 即系政治判断就系话，其实你喺嗰条界线底下，究竟？有幾張名單係有機會當選啊嘛？ 嗯、 即係如果你係、 如果你一提到政治判斷咧，留翻第二節就慢慢同你講啦、 哦。好， 揾埋個圖先。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我唔係卓佳佳，我係 Oscar 拉，我係學文思潮黎文樂，歡迎大家收聽花生台。